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123节，亦就是这本书倒数第二段。其有曾行恶事，后自改悔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久久必获吉庆。所谓转祸为福也。全文总结，前面一小段推本念错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有过唔怕，贵在能改。我哋喺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读到，阿蛇世王做五逆十恶罪，我哋所做嘅罪业，如果同佢比，我哋好轻，佢做得重。佢嘅果报喺阿鼻地狱，但系嗰个人过去生中善根深厚，佢喺临命终时后悔，以真情心忏悔，念佛求生净土，佢往生啦。释迦牟尼佛将呢件事情同我哋讲，就系、是、大藏经里面嘅阿蛇世王经。佛同我哋讲，佢唔单止往生，佢系上品众生，真出乎我哋意料之外。佢同我哋做咗个好好嘅榜样，做极重罪业都能往生。问题系你真嘅要改，从内心里头改过，知道自己错啦，以后永远唔犯嗰啲过错。毁谤三宝呢种过失，亦系阿鼻地狱。历代祖师大德未学佛嘅时候，都做呢种罪业。学佛之后，忏悔啦。天亲菩萨早期学小乘，毁谤大乘，以后接受佢哥哥嘅教诲，知道自己错啦。佢喺佛前发誓要割咗条脷忏悔。佢哥哥就同佢讲：你以前用舌根毁谤大乘，你而家点解唔用舌根去赞叹大乘？点解要将条脷割咗？佢咁一醒悟过嚟，从今以后赞叹大乘。佢系改过千善嘅好榜样。假如我哋以前曾经做过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做呢啲罪业，我哋而家调转嚟赞佛、赞法、赞僧，咁就啱啦。亦就系天真菩萨同我哋示现嘅模范榜样，回头要用行为回头， 心行都回头，咁先能消业障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，呢两句话而家已经变成佛家嘅口头禅，任何人都识讲。自证其意是诸佛教，任何人都识讲，唔单止现代人识讲，古时候嘅人亦识讲。在古代唐朝时候，白居易遇到鸟窝和尚，那个法师为什么叫鸟窝？他在树上搭个小棚，住在树上，好像鸟窝一样，你就知道他生活几简单了。万缘放下是个老修行人，白居易遇到他，那个时候他是杭州太守，太守就好像现在市长一样，遇到鸟窝和尚，向他请教什么是佛教大义。鸟窝和尚就讲这四句话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证其意是诸佛教。白居易听到笑下，这句话三岁小朋友都懂讲。鸟窝和尚回答他一句话：三岁小朋友虽然能讲得，八十老翁仲做唔到。白居易听完之后想下，好有道理，要做到啊。点先能做到？这种事情非常非常重要，关系我们前途，关系我们来生。来生是果报，今生是花报。换句话说，不单止关系来生，亦关系我们现前。现前可以趋吉避凶，世尊慈悲到极处，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开示，针对我们现代人怎样断恶修善。佛讲菩萨有一个方法可以永断恶道苦，不单止三恶道，六道都苦。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恶道苦，在佛菩萨眼里面，十法界都是恶道。所以这个恶道不是指三途，三善道连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道都是恶道。为什么？未明心见性，未契入一真法界，只有一真法界才是正道，是善道。十法界都是恶道。佛讲菩萨有一法，那个菩萨是法身大士，一真法界的菩萨，那个法是什么法？他教我们一夜，一夜就是不要间断，常念思维观察善法， 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这句话重要，我们昼夜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要时时想到善法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你一日到黑所接触的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时时念他的善，不要念他们的恶，念他们的恶，将他们的恶变成自己的恶了，你说那个人几如痴呢？每个人的心都是至善的，同佛无差别。现在我们懂了，佛和法身菩萨他们心里所装的全是善法，一丝毫恶法都没有。凡夫错了，错在哪里？心里面全装恶法，不装善法，眼睇专门睇人哋嘅坏处，专门记人哋嘅恶行，口道专讲是非，你日日系心恶、念恶、行恶，你点会唔堕恶道？菩萨点解能离一切恶道苦？十法界佢都超越咗，佢就系凭心里头绝唔容纳丝毫恶法。呢、这个方法好啊！你能做到呢一点，佛就讲啦：你常得亲近诸佛如来、菩萨、圣贤，你同佢哋做朋友，入咗佢哋嘅俱乐部啦。我哋点解唔将念头转过嚟？咁比乜嘢都重要嘅。人哋做恶同我冇关系，人哋有善，我哋记取、学习、效法；人哋有恶，绝唔摆喺心度，绝唔摆喺口度。呢种系积德累功，要从呢个地方做起。恶人亦有善行，赞叹善嘅，绝唔提恶嘅。唔单止口度唔提，心里头根本冇。能唔能做到？有人话好难做到。我睇完之后印象就好深。印象点解深？你将佢装入里头去啦，所以你先有印象。你如果唔将佢装入心里面，边嚟嘅印象啊？我哋新加坡呢边有位许哲居士，今年101岁，佢系101岁嘅年轻人，一生冇病过，一生都非常快乐，一日食一餐，嗰一餐只食生菜，油盐酱醋调味的他一律都不吃，完全吃生菜，回归大自然。我们录了录影带，做成光碟，你们大家每个人都带一套回去，你看看人家101岁 只甩咗一只牙，身体完全冇病，耳目聪明，睇报纸唔使戴眼镜，反应同年轻人完全一样，人哋点收嘅？佛喺经上讲嘅话，佢未读过，佢亦未听过，但系佢做到啦。佢唯一嘅一个好处就系专门记人哋嘅好事，绝唔记人哋嘅恶事。李牧原居士问佢：咁你睇到嗰啲恶人恶事，你点睇法？佢举咗个比喻。我睇到恶人恶事，就好似喺马路上睇到行嚟行去嘅人一样。佢比喻得好啊！你哋睇到马路上行嚟行去嘅人，翻嚟之后问你，你记得咩？唔记得啦。点解唔记得？你冇将佢摆喺心度。由此可知，我哋系可以唔将佢摆喺心度。你偏偏要摆喺心度，咁有咩办法呢？我哋从马路上行过，你睇好多人行嚟行去，亦听到佢哋喺度讲话。如果问你佢讲乜嘢，明明听到，但系你唔知道，咁系咩呀？冇注意呀。注意系乜嘢？你个心里头将意思注入里面去啦，就装入里面去啦，叫注意。冇注意系乜嘢？冇装入去。虽然见到，虽然听到，唔知道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我哋每日都做。如果能保持对一切人事物都系咁做法，你个心几清静，你几自在，你几快乐呢？点解要记人哋嘅过失？点解要记嗰啲唔善？佛菩萨呢个方法好极啦，善恶嘅标准系乜嘢？佛讲过十善业道，身、杀、盗、淫，呢啲系恶，绝对唔着心，绝对唔摆喺心度。口，你听人哋嘅妄语。恶口、两舌，两舌是挑拨是非，耳语是花言巧语。二、贪嗔痴，这些是十恶，佛讲的标准。十恶绝对不可以有一分一毫夹杂在你心里头。心里面完全充满十善，咁样修学就能成无上道，就能成佛。所以我哋睇好多佛像，画嘅佛像，佛像上面画个圆光，头部画个圆光，光顶上写三个字，嗰三个字有用中文写嘅，亦有用梵文写嘅，仲有用西藏文写嘅，都一样。嗡牙空，嗰三个字系咩意思？十善业道嘅圆满。嗡系身业，唔杀生，唔偷盗，唔邪淫。啊，是口业，唔妄语，唔两舌，唔恶口，唔耳语。空是意业，唔贪，唔嗔，唔痴。 呢十条做圆满就成佛啦。所以佛讲法身菩萨嗰一法系正确嘅，我哋喺佛像圆光上睇到。那个方法是修行的根本，从这里开始亦到这里圆满，久久必获吉庆。只要能断恶修善，断十恶修十善，你一定得吉庆。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你转祸为福，希望我哋同学要好好咁记住，认真修学，好，而家时间到了。